关云长，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陆员外就按着蒋平说的办法，先让家人出去把地方给找来了。这地方急急忙忙来到陆家，见着陆员外了。陆员外又把蒋平给引荐一番，这个地方这么一听，哎呦呵，感情是开封府的护卫老爷全都来了，赶快跪在地下一劲儿的磕头。蒋平把手这么一摆，陆员外就把家里边发生的一切事情跟那个地方这么一讲，告诉他现在已经把这个女贼给抓住了，你过来看看吧。领着他呀，一看这个喜鸾把这地方给恨的，怎么呢？此地出了这么少的无头案呢，感觉都是你们干的。嘿嘿，早就知道是你们干的，无奈一劫呀，就是没有找到证据，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。地方赶快出去，一会儿的功夫把当地的乡长啊里长啊全都给找来了，一同跟陆员外商议。他们一想，干脆就按着蒋护卫讲的，咱们呢先到他们家去，把他那个儿子大郎还有一些家人先给带走，对，一同上县衙门去。哎，有地方乡长里长跟着，到了范天宝他们家不容分说呀，就把这个大郎还有一些家人全都给抓起来了。那个大郎还一劲嚷嚷呢，哎，你们胆可真大，敢抓我，抓我干什么，少说废话，少说废话啊。这回这地方啊对他也不客气了，走走走。陆员外带着人就压着这个喜鸾呢，跟着这些人一同的来到县衙。到了县衙的门前了，陆员外还有乡长里长一同的走进了班房。这班头们这么一看，哟呵，今儿这是怎么了？陆员外还有乡长里长全都来了，地方在外边领着人，这看着一干人犯呢，这到底是什么事情啊？陆员外就把这些事情啪啪啪跟班头这么一说，班头啊赶快的就往里边通禀。这县太爷啊也就是刚刚吃完早饭，嘿嘿，在这儿正看书喝茶呢。班头到了书房以后跟这位县太爷这么一回禀，县太爷赶快吩咐先把那一干人犯你们看起来，立刻把陆员外还有乡长里长给我请至书房。把陆员外还有乡长里长请到书房以后，他们分别落座，陆员外就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的跟这位县太爷这么一讲。知县一听，哎呦呵，感情抓住女贼的不是别人呐，那是开封府的护卫老爷，这个案子我得赶快审理，不敢迟慢，马上把这个捕快班头给找进来了。啊，太爷您有什么吩咐？没别的，你赶快带着人到范天宝他们家去，到那儿好好的搜一搜，好好的查一查啊，叫他们一个家人，告诉他说要想活命就好好的帮着咱们搜查一番。是是是。这个班头出去以后叫了不少的捕快呀，就从那个一干人犯里边找出一个家人来，一问这个家人，家人说您跟我来吧，我都知道。捕快带领着这些人马上的就来到了范天宝家，在这位家人的指引下，哎，终于呀、啊、刨出人头来了，倒是不多呀，是六颗人头。呵，回来一禀告这个县太爷，把这个县太爷给乐的，怎么他这个县里边出了这么多的无头案始终破不了案，他这还担心的，就怕自己这个乌纱保不住啊。今天这么一听，这个案子终于全都破了，县太爷立刻吩咐一声，马上升堂，梆梆梆梆梆梆梆，一阵梆子响， 众衙役立刻来到当堂，手持毛竹大板往旁边这么一站。刑房的师爷呢，在这个公案的旁边单有一个小桌，在这儿也准备好了座位，往这儿这么一坐。眼瞅着这位县太爷呀，就升坐了大堂。当然了，鲁员外、乡长、里长也来到堂口这儿这么一站。就听这位县太爷啪的一拍公案，来呀，带女贼洗鸾，带女贼洗鸾，带女贼洗鸾，哗楞楞楞楞，锁链这么一响，就把这个洗鸾带到当堂，跪下之后去掉了刑具。县太爷一再的问洗鸾呢，洗鸾，你平常是怎么样的杀人害命，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？这个喜鸾到这个时候了，他是紧咬银牙，是只字不招。知县一看呢，我也甭跟你废话，来人把他带到一旁。先把这个喜鸾呢给带到旁边去了，紧跟着又传话，带范中华，带范中华，带范中华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功夫不大，把这个大狼儿带到了当堂，往地下一跪，当堂去掉了刑具。这小子平常蛮横不讲理，全都惯了，到了这个时候了，都来到堂上，把眼睛这么一瞪，梗着脖子，哎，我说县太爷，您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？我可没有犯罪。县太爷是微微一乐，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叫做范中华啊？那是我的大名，跟您说吧，我妈呀给我起个小名，我叫个大狼。 哦， 你叫大狼，哈哈，你爹是不是范天宝啊？ 对呀、啊， 你的母亲， 我母亲， 那你得问哪个？哎，我娘那叫喜鸾，我的妈那叫喜凤。 对， 我问问你，你因为什么事情与鲁家的公子争斗起来？ 嗨， 就为这点事儿啊！我跟您说吧，我就是看见他们家那匹黑驴长得好看，哎，说实在的啊，那个毛长得就跟黑缎子一样，粉眼儿、粉嘴儿，四个银蹄子，您说多漂亮啊！我那心想呢，把这驴呀、啊，我给抢过来，这算什么？没想到就他们家那愣小子， 嘿，过来以后啊，就把我的家人全都给打趴下，这还不算，他非得让我跟他叫爷爷， 我跟他叫兄弟还不成吗？ 那叫爷，我凭什么叫啊？ 我呢，就想用这个马呀，把他小子给撞死。 哪知道这小子力气那么大，啪，这一下把我们那马脖子给打歪了。紧跟着我们这马，扑哧一声卧槽了，我这腿呢就压在底下了。您说我什么时候吃过这亏呀？回去我就跟我娘说去了。哎，我在外边从来没吃过亏，你们把我养这么大，要让我在外边挨揍的话，那可不行，你们要不管，我就死去。 您想想，我那个娘，我那个妈，多疼我呀。 他们俩一时兴起，说一定啊，把那小子杀了，得给我报仇。 听到这儿了，县太爷啪一拍公案，胆大的大狼啊，你在外边作恶多端，你的父母又如此的宠爱于你，在外边搬弄是非，这还不算，还伤害人命，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。 这大郎一看，哟，太爷怎么突然间翻脸了？ 他呢往起这么一站，嘿嘿嘿，干嘛呀、啊、吹胡子瞪眼的，我告诉你说啊，我在外边没受过委屈。 知县啪一拍公案，来人给我重责八十。 衙役们呼啦往上这么一扑，就把这大狼啊摁在地下了，退下了中音，毛竹大板往起这么一举，啪啪啪啪，这就打开了。甭说八十大板呢，也就刚刚打过二十多板子，这小子立刻就盯不住了。哎呦哎呦，哎呦，赢了赢了，大爷大爷，我全说，我说还不赢了是不是啊？ 哼，把这六颗人头拿来，让他一一的认来。 六颗人头往这儿这么一摆，这小子立刻当时就傻了。 说吧，这颗人头那是那个张家的，这颗人头是赵家的，这颗人头是李家的，那颗人头是马家的。他呀如实的这么一招， 旁边的师爷呢就把他的口供一字不差的全都录下来了，让他画供。画供，哎，是，这怎么画呀？画个十字就成。哎，是，我画个十字。来人，有，带喜鸾。这个时候再把这个喜鸾带到当堂，喜鸾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就自己这宝贝儿子怎么给打成这个德行了啊？儿啊，娘娘，跟您说吧，我全都招了，这六人头是怎么回事，我一块全都说了。啊，西鸾这么一听啊，嘿嘿，好啊好啊，好孩子，你算是要了娘的命了。到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是如实的招认。但是他把这些事情啊全都推在了范天宝和喜凤的身上。案子探到这儿了，太爷他一拍公案，暂时的先把这个喜鸾跟大郎掐监入狱，马上出签票赏限期，就让这些衙役们马上去捉拿范天宝还有那个喜凤，另外还有捉拿范天佑，等把他们抓来之后再定罪处罚。随着又把范天宝的家人都给叫来了，对他们该打的打呀，该罚的罚，处置了一番。这还不算，县太爷特意的又给了鲁员外送了这么一块匾额，写上四个大字是急公好义。这样鲁员外还有这个乡长啊、里长啊、地方啊，纷纷的都从这个县衙门里出来。陆员外回到家中见到蒋平，就把太爷是如何审案的事情跟蒋平、柳青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说。蒋平听完了吧，头一点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是真有急事儿啊，我的鲁大哥，我呀还真得向您告辞了，但是呢我这心里边还一直有点不大放心。哎呀，我说贤弟呀，你公务在身，我也不好再挽留你了，你呀忙你的公务去，我这儿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事儿啊。不不不，虽然说那个范天宝让我们给打跑了，但是我怕他去而复返，到那个时节，哎呦，我的大哥您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件事情啊我也想好了。哦，您是怎么想的？我呢让家人每天夜里边多加这个巡经的、打经的，让他们都惊醒着点儿。另外让我那个儿子，哎，就是你那个徒弟呀，上我那屋睡去，有他呢，一旦要是有事儿呢，我把他给叫醒了，这不就行了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徒弟过来过来过来，你能行吗？啊，能行，师傅您不是教给我一手吗？我教给你什么了？您教过我那第一招不就是睡觉吗？到时候我就踏踏实实睡觉。睡觉哪行去，我的宝贝徒弟，到时候我知道你屡屡过人，你可得惊醒着点儿，保护着你的老爹爹，听明白没有？是是，只要有您这句话，我就不怕了，只要他们敢来人，我就照样把他们脑袋全都给拧下来。对，真要是来了贼人，你就照这么办。我告诉你啊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打出多大的篓子来，有师傅我给你盯着呢，绝没错。哎，师傅有您这话我放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有公务在身，等我把襄阳的事情办完了，我再来接你来，听见没有？ 哎，师傅我等着您啊，您可到时候来接我来。 放心吧。到了第二天了，他们用罢了早饭，蒋平跟柳青真的要告辞离去了。鲁员外啊让家人拿出不少的银子来，这就叫做路仪。蒋平是执意不受。什么原因呢？蒋平心想，我在您这儿虽然说拿了贼了，我收了徒弟了，我怎么能够要您的银两呢？我要让您的银两以后，这不是显着我贪财了吗？所以蒋平是执意不受，一再跟鲁员外说，盘缠我们都带够了，你就等着，只要襄阳的事儿一完，我立刻来接我这个徒弟来。哎呀，你这个徒弟可不大好教，您放心，这徒弟交给我保证错不了。行嘞，那就全都靠你了。哎，我得跟您问问，哪条道 是奔往这武昌的，哪条道是奔往娃娃谷的。这鲁员外呀，站在门口这儿给他这么一指引，你往这边走啊，那是奔武昌府的，你呢如果往那边走，那就是奔娃娃谷的。听明白了吗？啊，我知道知道了。蒋平跟柳青两个人告辞转身，刚要走，就听后边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师傅！”蒋平回头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傻小的鲁师姐呀，扑通一声在地下这么一跪。嘿，您别看傻，这会儿他有机灵劲儿了，眼泪下来了。师傅，您可想着到时候可接我来。哎呦，孩子，你快起来吧，放心，到时候师傅一定接你来。这么着，蒋平跟柳青两个人呢就离开了鲁家，直奔娃娃谷，就来到了娃娃谷。怎么这么快啊？那是啊，说书的嘴，唱戏的腿。您别看现在火车提速了，它再怎么快也没有说书这嘴快，甭管是一万里啊，一千里啊，一百里啊，一张嘴它就到。哎，他们来到娃娃谷了。到娃娃谷这儿和蒋平领着要找这个干婆店，来到这儿这么一瞅，你看这不是这墙吗？看清楚上边的字没有？三个大字，干婆店。来到门口这儿一看，关着门呢。哎，我说老柳，哎，你倒是进去找你师娘去呀。柳青一想啊，等会儿吧，我别净上他的当。不成，得你先进去，你把我师娘给请出来我才进去呢。嘿喂，我说老柳，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多心眼啊？啊，都到了你师娘的门口了，你这还磨磨唧唧的，这有什么？你瞧着我的。眼瞅着蒋平啊用手一推这门，他这就喊开了：“亲家，亲家，哎呦，我的小亲家耶，小亲家，小亲家，哎呦，我的亲家耶。”呵，他叫的这个亲亲热热呀。柳青呢一直站在门口这儿往里看呢，眼瞅着蒋平一边喊着一边往里走，旁边啊有一个人正拿着笤帚啊在这儿扫地呢，是个长把的笤帚。这人倒好啊，一听蒋平连喊带叫进来了，人家不容分说，把这笤帚腾这么一拧个，笤帚苗啊冲上，抡起这笤帚杆来冲蒋平的后背啪这就打过来了。蒋平反应多快，唰往前那么一纵身没打着。蒋平在院子里边是来回的跑，嗨嗨，这是干嘛？干嘛打人呢？这人也不说话，就拿着笤帚把锯着就打他。蒋平绕了两圈，蹭一下从门口这窜出来了，嗨嗨嗨嗨，干什么？你这是？你凭什么打人呢？凭什么打人？你上我们家撒野来了，我能不打你吗？啊，我撒野来了？我问问你，这是你的院子吗？不是我的院子，还是你的院子呀？嗨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？我到这儿是找我们亲家来了。谁是你的亲家啊？张嘴你就找亲家，还小亲家，你要干嘛你？这不是上我们这撒野来了吗？你别让我问着你，你问我什么呀？我是来找那干妈妈来的。你找姓干的啊？姓干的早不在这儿住，搬走了，知道吗？这儿换了人了。你进门就喊亲家亲家的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还不打你吗？你这不是上我们这撒野来吗？蒋平这么一听，哎呦，坏了，大妞那位亲家他搬家了，换了房主了。这蒋平眨巴眨巴眼睛，那也不行啊，那你也不应该打我。我为什么不应该打你呀？既然是换了房主了啊，你搬进来了，你倒是把外边的字儿给涂了啊，外边这写着干婆店呢，这赖我吗？啊，这分明是你的过错，你还要打人，你还像话不像话呀？你这简直是太欺负人了。这蒋平啊他是无理搅三分，嘿嘿，还真让他搅出理来了，就把那个人气得脸憋得红紫红紫的，拿着笤帚站那直哆嗦。这柳青在旁边看着实在看不过去了，赶快过来，哎呦，这位这位，哎，我这给您见礼了啊，您别搭理他，他呀是个疯子，一天到晚胡说八道。哎，我得跟您打听打听，那个姓甘的什么时候搬走的？搬走有些日子了。那么为什么这还写着干婆店呢？啊，你没看我搬进来以后正在打扫房间什么的，还没顾得上呢。蒋平在帮忙还说话呢，那你应该先拿青灰把这几个字先给我涂了，知道不知道？行了行了， 您呢，先别说话了。那么我问问您，您知道这个姓甘的到底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 这我可不知道。哎呦，我跟您说实话，那不是别人，是我的师娘。好几年呢，我没有见到我的师娘了，特意的来这儿来拜望我的师娘。您告诉我成不成，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 啊，不知道。 怎么问人家也说不知道，这下蒋平可没有主意了。 哎，既然这样的话，算了，眼瞅着人家拿着笤帚转身进去把门关上了。 当然了，到了这个时节，蒋平跟柳青两个人这心里边全都不大痛快。 什么原因呢？ 柳青为的是要找自己的师娘， 蒋平呢心想那个沈仲元肯定的会来到娃娃谷，他要寻找大人，现在两个人全都落空了，奔哪儿去呀？ 干脆咱们呢先奔武昌吧。 两个人就按照鲁员外说的方向， 哎，又改换了路线，奔往武昌而来。走着走着呢，眼瞅着呀，前面过了一位老人， 蒋平上前是深施一礼：“ 这位老者，请来 啊，请来，尊公，您问点什么事情啊？”“ 没别的，我跟您打听打听，奔往武昌的大道，我们走的对不对？”“ 啊，对，对，您这是啊，往这个正南， 这是对了， 千万别往正东，这是两股道啊，要往正东可就错了。您冲正南一直往前走，前边啊就到了水边了。”哎，那儿呢有不少的船只，过了那个水对岸那就是武昌。 呵，蒋平那么一听，嘿，要说这个道路可是太超劲了。 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老刘老刘，咱们俩一直往南走。 回头这么一看呢，人家柳青站在那儿不动弹了。 哎，老刘，你这是打算干什么？ 没别的， 子哥，我要跟您告辞了。 嘿嘿嘿嘿嘿， 告什么辞的？你要干什么去？ 干什么？ 您看，您让我出来， 我出来了， 军山已经定了，彭起已经到了， 没我什么事儿了。 哎，那可不行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还得跟着我们一块破这个通往镇，咱们一块得给武帝报仇啊。 哎，这么着吧，我呀暂时先回我的家，等什么时候把大人给找到喽， 哎，您呢给我去封信，什么时候去信，我什么时候再来，您看行不行？ 蒋平眨巴眨巴眼睛，这么一想，啊，你小子想溜之乎也，哪有那么容易？ 要说我从你们家里边把你给请出来，我费了多大的劲呢？现在你想走不成？蒋平过去碰成一手，把这个柳青就给抓住了。我说兄弟呀，说什么你可也不能走，哎，我这死活也不放你，你是必须得跟我走到底，你把这人情送到底，这不就得了吗？蒋平一看拗不过他，行，您撒手，我跟着您走。两个人呢就来到了河边，到河边这么一看，人挺多的，蒋平站在码头上这么一喊：有没有去武昌的船呢？有没有去武昌的船呢？猛然间就听见那边有人高声答言：我们这个船要奔武昌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打竹板儿，笑开颜，故事广播在耳边，传奇书场真经典，帝王将相古今谈，文人墨客有一篇，人情世故说智慧，精忠报国美名传，有袍带短打和心边，历史兴替要借鉴，做人的到底记心间，醒目一想就开讲，说演评博，风风雨雨坎坎坷坷，起起伏伏洋洋洒洒，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评书名家奇欢聚，你方唱罢我争先呢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

关云长，身恶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镇》。 蒋平跟柳青两个人来到这个河边啊，这个码头这儿高声叫喊呢、哪个船是奔武昌的？有没有奔武昌的船呢？就听见那边啊，一条船上边有个老人高声呼唤，客官客官，奔我们这边来吧，我们这条船是专门奔武昌的。哦，是是是。于是呢，蒋平柳青两个人就奔这条船这儿过来了。到了岸边这么一问，啊，你这船专门奔武昌？是啊，请问你是搭船呢还是单顾啊？哎，我们单顾。哦，这么着您先上船上来看看来吧。蒋平一想，顾船干嘛先得上船上看看去？人家这个船夫告诉他了，啊，您上船上先看看，这个船呢跟船呢都不一样。哎，您上来瞅一瞅呢，这不是那又糟又烂的船，您要是雇上那个船，这一路之上您不是老得提心吊胆吗？您看我们这个船多结实啊。哦，这么着，蒋平跟柳青两个人到船上，他们一看这个船确实是八成新吧，哎，很结实。紧跟着这位老人一回头就冲这船舱里边喊了一嗓子，出来吧，有客人了。随着从那个船舱里边出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蒋平跟柳青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别看那位老人呢面目慈善，这个小伙子看上去呀也就是30岁往下，长得怎么这么凶恶呀？这个大脑袋，呵，两道杠的眉，一对大眼睛，高鼻梁，大嘴叉。啊，这柳青就有点害怕，一再的扒着这个蒋平这点使眼色，那意思咱们可别坐上黑船，咱们赶快的上去吧，这船咱们不坐了。蒋平一想，这你怕什么呢？有我在这儿呢，你有什么可怕的？问了问船家，你老贵姓啊？啊，我姓李，我叫做李红。哦，那么这位，这是我侄子，他叫李有能。哦，啊，我问问那个船家怎么算呢？没别的，你们二位啊，坐我们的船，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们这是管饭不管菜，5两银子。哦，不贵不贵，行行行，就坐您的船。真的啊，奔武昌，您放心吧，咱们这船呢走得还快。那行那行。哎，我可跟您说，一会儿咱们开船以后，您可就买不着肉买不着菜了。如果说呢您到船上面想喝点酒，嘿嘿，还想吃点肉吃点菜，趁这会儿没开船呢，您是不是赶快到岸上去去买点肉买点菜啊，顺便再带点酒回来。蒋平一想，对啊，怎么着，老柳给银子啊，让他们替咱们买去。这柳青呢立刻就把这个银符给拿出来了。银符在简单的解释就如同是现在的钱包，要往外掏钱了，把这个银符的往外这么一倒，呼呼啦啦的，这倒好啊，连整的带碎的全都有。蒋平赶快就看他一眼，蒋平伸手拿着散碎银两就交给那个李有能了，你上边给我们买点酒买点菜买点肉啊。哎，行，我去。眼瞅着李有能接过银子到岸上，功夫不大把这酒啊肉啊菜啊全都给买回来了。那咱们可就开船了啊。眼瞅着人家船家呀起锚解缆，然后这么一摇橹往后这么一退，顺着水这就开始下去了。来到这个船舱里边，江平啊狠狠地瞪了柳青一眼。 柳青觉得奇怪啊，四哥，您这么瞪我干嘛？我瞪你干嘛？真难得，嘿嘿，你过去也是绿林道的人呢，难道说水旱两路你就不知道不能露白吗？你把这银子往外这么一倒，万一的要引出事儿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哎呦，柳青这么一听， 我大意了，四哥，那什么，干脆告诉船家咱们靠岸，咱们不坐这船了，行不行？已经上来了，你说这话管什么用？ 哎呦，四哥，您看看他们俩人是干什么呢？ 就眼瞅这个老人跟那个小伙子就在这个船舱外边一边摇着橹啊，俩人呢一边嘀咕声了，那意思呢，那小伙子要这么办，那个老人一再摇头摆手不让他这么办，到底人家说的什么话呢，他们也听不清楚。这个小伙子梗着脖子瞪着眼，一个个瞅这个老人，那意思我非这么办不可。老人一劲跺脚，那意思你千万别这么办。看到这儿了，江平跟柳青俩人这么一碰眼光，把这柳青给吓得心说，在这个水里边万一出点事儿，四哥呀四哥，知道您是翻江鼠，您不怕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干脆告诉他们靠岸，咱不坐这船了。江平心想，不坐这船你坐哪条船呢？你敢冒险，这是黑船，你上别船就不是黑船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有我呢， 不怕。 哎呦四哥耶，你是不是怕这个三面是水一面朝天啊？我不会水，你放心吧，跟着我一块你能吃得了亏吗？哦，跟着您一块我吃不了亏。那是啊，柳青心里话，不跟着你我吃不了亏，跟着你啊我这亏啊算是吃大了。这船呢继续往前行，船走得非常的快，一会儿功夫眼瞅着，哎呦四哥您看看这水吧，两个人呢就从这个船舱的窗户往外这么一瞅啊，怎么了，这个水怎么都是黑色的，跟这个墨汁一样，怎么这么黑呀？江平看到这儿，心里边立刻明了，不好，怎么马上要来这个地方，甭问，那准是黑水湖。江平对这个水路上边特别清楚，他知道黑水湖这个地方风险特别大呀，所以他呢就问了一句，船家咱们到什么地方了？啊，来的这个地方叫做黑水湖。哎呦船家，咱们绕道行不行啊？咱们别走这黑水湖。哎呦，为什么不能走这个黑水湖啊？谁不知道啊，黑水湖山上面强人太多，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前进。说着话抬头这么一看，只见前边啊是两座高山，中间这就是那个黑水湖的湖口，这黑水啊都是从这儿往外流啊。哎呦，我告诉你说啊，千万别走黑水湖，黑水湖那个山上边强人特别多，咱们赶快的绕道而行。 嗨，您放心吧，这些日子呀这儿都特别的消停，哎，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敢走这个黑水湖啊。 不行不行，不管你怎么说吧，咱们非得走这个黑水湖吗？嗯，咱们可以绕道多走这么一天两天都没关系。 话是这么说呀，人家船家能听他的吗？而且要进这个黑水湖的话，您知道啊，船家那得费多大的劲呢？ 有道是上水十橹，下水十舵，也就是跟您骑这个自行车一样，如果说要是上坡的话，您这两只脚啊得一劲儿蹬这个脚蹬子，要不然不卯足了劲这坡您上不去。如果下坡呢轻省了，两只腿您可以放松，两只手一把这个车把，只要别偏了别歪喽，哇，这车就下来了。划船也一样啊，现在是逆着水呢要往上边划，就看这十橹的了，那必须得是年轻力壮二十多岁小伙子，而且摇起这个橹来不能松劲儿啊，得一口气紧摇，哗哗哗，这才能上去呢。如果说要摇着半截您没劲儿了，嘿嘿，让上面的水往下这么一冲的话，还甭说您上不去，这船呢很可能就给您冲翻了，有这个性命危险。所以眼瞅着这个小伙子摇这个橹哗哗哗哗， 蒋平、柳青两个人在这个船舱里边一再的喊，不能进这个黑水湖，不能进黑水湖，喊半天没用啊。就听那个老船夫喊上了，两位客官，你们坐稳了吧，咱们马上就要进入湖口了。啊，那西湖湖的尽头这个足啊，哗哗哗哗紧摇这个橹，他们这条船呢、冲上去了，就冲进了黑水湖的湖口。这个船也就是刚这么一进湖口这个功夫，就听见吧嗒吧嗒吧嗒，蒋平这么一看，哎呦糟了，怎么从那个山上边，就是东山这边啊，扔下了不少的软硬居钩，都把这个船给勾住了，勾住了就往山上边转。什么叫做软硬居钩啊？啊，头了呢就跟那个飞抓一样，有五个钩子，后边一丈多长的铁链子，铁链子后边又有这么几丈多长的绒绳，绒绳是软的，铁链子是硬的，所以这叫做软硬居钩，就是把这船呢勾住以后，人家往山上拉。蒋平抬头这么一看，山上边这些喽啰兵，呵，一个个呀蓬头狗面呐、一件整件衣裳全都没有，全都光着脚，狼狈不堪。这些人呐、拽着绒绳刷刷刷使劲的往山上这么一跑。蒋平什么没见过呀，他知道这叫做送礼。什么叫送礼呀？就是船家只要看见那个有钱的客商就往这儿来，让这个山上的喽啰兵用这个鞠钩这么一鞠，嘿嘿，你呀就算全都交代了，等人家山上面的这些山贼把这号买卖做完之后，给这个船家提成。你想，蒋平从14岁出世以来就跟水贼打交道，这些事儿他不能不明白吗？他最恨的就是这些人呐、看到这儿，这蒋平从这个船舱里边蹭家一下就窜过来，来到这小伙子跟前，拦腰这么一抱，好小子，你把我们到这儿送礼来了，来吧，咱们俩水里边说话吧。蒋平把他这么一抱，两个人扑通一下就落入了水中。蒋平跟那个小伙子李有能下水了，这个柳青到这时候吓得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四哥呀，四哥，你可把我害苦了。到这个时节，嚓楞，把这钢刀亮出来，一个箭步，噌，他也从这个船舱这儿出来了。手持钢刀啊，干嘛呢？他剁那个铁链子，那哪儿剁得开呀、一看上面还有绒绳呢，心想我这钢刀可以把那个绒绳给切断了，嘿嘿，一丈多高你够不着啊，他没有主意呀、这个时候转过身来再一看，那位老船夫李红，李红啊，一到这个时节早把他吓得体如筛糠，汗呐、顺着脑门的往下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要说人这条船是送礼的，蒋平还真是冤枉人家了。说那个时候，这个老人跟这个小伙子李有能他们那嘀咕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李有能啊，仗着这个年轻力壮，有膀子力气，跟这老人商量，说如果咱们要走黑水湖的话，可超劲儿，能省下这么一两天的路程呢。老人一再告诉他，千万千万不能走这个黑水湖，年轻人那胆力壮，他什么都不怕呀、心话，我有这膀子力气，别看别人上不去，嘿，我一摇这橹肯定就能够冲上湖去。两个人是因为这件事情，这个非要走黑水湖，老人呢不让他走黑水湖，最后呢拧不过这个小伙子，就走了这个黑水湖，是这么一档的事儿。可到了这个时间也没法跟柳青解释啊，山上的贼就拉这个绒绳噌噌噌往山上跑，就听见咣当的一声，嘿嘿，差点啊把这个柳青遮到水里边去。这么一看，这条船有一半啊已经上了山坡了，那一半还在水里边呢。嘿，到这个时节了，柳青一想，行嘞，只要不在水里边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，手持钢刀一个箭步噌，他就从这个船上边跳上岸，到了岸上边了，他手持钢刀 这些喽啰兵临草吧，手里边也没兵器呀，把绒绳子都没一扔啊，想跑，柳青追上前去，就跟那个切瓜切菜一样，扑哧扑哧扑哧，一会儿的功夫撂下好几个。就在这功夫，从那个山上边下了这么一个人。柳青这么一看，这个人呐，身高在60开外，穿的也是破衣拉撒的，手里边拿着这么一把钢刀，没精打采，看那个模样，饿得已经够呛了，走道还打晃呢。过来以后，看看柳青，举刀啊，冲着柳青就要砍，这不是白给吗？柳青上前，唰，用刀这么一闪，回身扑这一刀，把他就给撂那儿了。说这个山为什么这么穷啊？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将怂怂一窝呀。关键的关键就是这个山上的大寨主，这个人呢，他是个浑人，浑到什么程度呢？绿林道的规矩是一概不懂。这里有规矩的，您要是作为牲口来讲，对水上的买卖千万千万不能够伤了船家，您要是做山上的买卖怎么办呢？您千万千万不能够伤了这起屠夫，这都是给你带买卖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过去呢，把人家船家给伤了，不但把客商给劫了，人船家也给宰了。这风声往外这么一传，谁敢再划船奔这儿来呀？你想想，没了买卖了，他们不是光情着挨饿吗？这已经饿了好些日子了。您看看这一个个破衣拉撒的，都跟那个乞丐一般，说乞丐还好听点，简直啊就是这么一帮的野人。这个大寨主叫什么名字呢？大寨主姓吴，名叫吴元，有个外号叫做闹胡椒。他有这么一个得手的兵器，是这么一对啊三棱的宝刺，是钢刺。这个兵器特别的厉害呀，可以说呀，削金断铁，甭管你穿多厚的盔甲，这一次过去照样得扎穿了。这吴元呐，听喽啰兵这么一禀告，说他们的四代王已经让人家给杀了，吴能一听哪里容得呀，他呀手持他这一对宝刺从山上边他就下来了。柳青这么一看，呵，好高的个儿啊，他是1丈1的个儿，两条大腿，两只大胳膊，晃晃悠悠他就过来了。柳青心想，你这么笨，嘿嘿，别看你手里拿着刺呢，来吧，今天我跟你较量较量。说到这儿，柳青持刀在手，往前这么一近身，是抡刀就砍。这吴元呐，别看这么高的个儿，真动起手来还真有功夫，显得特别的灵巧，唰，人家往旁边这么一闪身，手里这个杆子噌就过来了。柳青一看，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躲，刺没扎着啊，下不这个吴元怎么一抬右脚，砰的一下整踢在这个柳青的后腰上边，扑通一声，柳青就栽倒在地，人家喊了那么一嗓子，给我捆上搭上去，咱们煮肉吃 啊。 这些喽啰兵都跟野人一般，呼啦的往前一上，拧胳膊的拧胳膊，拽腿的拽腿，展眼之间就把这个柳青啊给绑起来了，然后把那个老船夫李红也给绑起来了，就往山上面抬啊，一边抬着，这帮人还特别高兴的，嘿，回去咱们马上架锅啊，架上锅咱们就爆柴草，今天大王爷发令了，有吃的了，哎，咱们呢一会儿就煮人肉吃，随着呢就把这小子衣裳给扒下来，给咱们大王爷也换换计啊。对，就这么办。这些喽啰兵就抬着这个柳青跟那个李红就奔山上来了，眼瞅着喽啰兵啊就按照人家大王爷的指示，嘿嘿，架锅的架锅呀，爆草的爆草，往这锅里边添上水，火这么一点，咕噜噜，这锅可就要开了。到了这个时节了，柳青啊在旁边这么一躺，心想啊， 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一劲儿的骂，骂谁呀？就骂蒋平啊！你这个病鬼呀，病鬼呀！啊，你把我请出来，你看那个钟雄呢，已经归顺了朝廷了，又帮着你们到了彭起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你死说活说的不让我回去，非得拉着我要上这条船。我说这条船不好，靠岸怎么不坐船了？你说有你呢？有你什么呀？啊，到这个时间你跟人家一下下水了，我知道到水里边那就是你的天下，你是翻江鼠啊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啊，哎，要说我柳青啊，自打出世以来，虽然说也在绿林道我干过这么一段时间，可是又一样啊，我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。到了冬天了，对这个乡亲们，我又是舍棉袄啊，又是舍粥啊，还有这么铺路搭桥啊，修观呐，盖庙啊，哪样我也没有落下呀。怎么我这么修行了半天，难道说我今天就落到如此下场，真让人家活生生的把我煮了不成吗？嘿，四哥四哥，病鬼病鬼，事到如今了，你怎么放下我不管？你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呢？他这还一劲儿的骂。那么蒋平到底奔哪儿了？蒋平啊，不是抱着那个李有能两个人扑通一声同时落下水中，这个蒋平在水里边那真是如鱼得水一般呢。可是这个李有能呢，他也是非常好的水性啊，两个人在水里边就折腾开了。但是他不是蒋平的对手啊，蒋平过来掐住他的后脖梗子，一劲往下摁，那意思要给他灌水。人家也有经验，你怎么着这水你也灌不进去。蒋平一想怎么办呢，干脆我隔着隔着你吧，就问他痒痒肉这儿，这么一隔着，这小子实在忍不住劲了，这么一张嘴咕咚一口，一张嘴咕咚一口，一张嘴咕咚一口，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个李有能给灌的呀，那就有了八成饱了。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人事不知了。蒋平这倒好啊，一只手托着他脑袋，那只手托着腿，这一下就往那边游过去了。到了山上边，蒋平把他提了到山口这儿，找了块大石头，头朝下脚朝上往上这么一搁，这小子哇哇哇是一劲的在这儿倒水。蒋平呢看了看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怎么来了这个地方了？又一想，哎呦，我那个柳贤弟现在他可怎么样了呢？啊，哎呦，柳青哎，柳青，说句对不起的话吧，今天呢不如听你的了，咱们千不该万不该，不应该坐这条船。你看怎么样？我就知道嘛，一到了黑水湖哪有咱们的好处啊？哎，蒋平这儿啊正在危难发愁呢，猛然间就发现那边呢有脚步声，紧跟着有人咳嗽。蒋平抬头这么一看，这个人，蒋平扑哧乐了，嗯，没人我是没主意，既然来了人了，我是自有办法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